喂 ，Hello， 礼拜三啦，我哋多咗一个女士，其实佢系我哋成员嚟，不过一直都唔得闲， 蒲头嘅成员， 今晚又蒲翻头啦，咁佢系，你自己讲下自己嘅名先，我系仙人， 我系 Candy 啦， 系啊，系啦，咁我哋今晚咧就讲下咩啊？ 哇，台风啊， 夏天啊，台风到啦，讲下我哋啲， 其实。 少年时代的台风和香港有什么事啊发生过、啊 其实我就不觉得台风恐怖的，我就很开心的细个。 我又是、 是 我很喜欢台风的。 因为我们那年因为我们那年代呢未有卫星，咁就没有 GPS， 咁呢一个台风一来呢，如果十号风球的话呢，咁起码打两日，咁至少有两日回不到学的啦。 嗯，没错没错。 是吧，同埋我哋早期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唔係好似而家咁嘅，嗰、那個風球咧最早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都有， 係 去到我細個嗰陣時咧，就已經跳到咧一三五七八九十， 五都有， 有 我好似未聽過。 一去到三號咧就三號去到五號就唔使翻學，就冇六嘅，冇二四六嘅， 即系 三五七八九。 我好怀疑个五字。 咁啊，俾大家回忆一下先啦。头先阿仙人讲嘅嘢啊 ，Alex 麻烦播 folder T 啊 ，folder T。folder T 唔该，嗰幅相啊， 啲相吓。哇！你打风落雨，你哋话唔恐怖啊？啊，好恐怖！呢、這个一睇金钟啦，法院道嗰度啦， 而系冇啲巴士系以前嗰啲热狗。 呢个系咪打风嚟噶？呢、 這个 系打风啦，唔打风点会咁啊？ 嗯，呢只就有苹果就唔系好耐嘅。 嗯， 好，下一张，下一张耐啲啊！嗱，呢个 唔系 呢个应该系温带， 呢、這个唔系呢个系喺。北角 唔系啊，呢、這个呢、這个风应该系温带六二年 呢、這个来嘅， 系啊，呢、這个红呢、這个系。 嗱，啲成堆车喺度啊，冲到 系 啊，好继续。 嗯， 嗱，1917年呢啲我未出世啦，先人唔知啦吓。 嗱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 你有冇搞错？仙人唔知，仙人出世真系仙人啊，大佬1917年嗰大佬。 因为仙人嗰几百岁，我佢唔系一定喺香港噶嘛。 系啊， 系啊，佢吉个筋斗云咁，唔知去边个国家。 嗱，早期嗱有五号风球啊，但系佢早期咧，你睇下，一号系咩噶嘛？一号唔系咁噶嘛。 T 字 系圆形，应该黑球咧就系、是、准备有热带气旋警告，就是、然后先呢、這个闯入800里范围就一号， 系呢个1917年啊，啲我谂啲观众听众好多都未出世噶啦，除咗先人之外，打仗 系啦， 1931年啦， 系咪啊？系咪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？系嘛？ 嗰个五字啊，真系 系咪有五噶？ 咁呢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咧，就一路系维持到1973年嘅。 嗯， 下一张呢、這个大版少少啦，俾大家睇下啦，真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其实就一路下一张。 咁系个一三五 系啊？ 咦，有六七个，有六嘅。 一三五六七八九十 系后屘就六都冇埋噶。 系啊，呢、這个 我哋嗰日你记唔记得细个要背噶？ 系咩？ 白六白白白白嗰啲系代表嗰啲灯号啊，代表咩风球咧？好戆居喎！ 你唔系就天文台都要背？ 唔系喺读小学要背，黐线真系。 啊，下一张。 哦，呢、這个呢、啊這个呢、啊這个系呢、這个正常啦，对我嚟讲。 呢个就系由1973年开始啦，到而家都系用紧嘅一号、三号。 九号风球我都见过嘅。 啊，因为冇七都冇埋啦嘛。 冇七，冇五六七咯。 咪系啊，冇咗五六七啊嘛。我记得六都冇嘅以前，点解会有六嘅咧？冇六噶。 有六嘅。 系啊，佢有埋以前隔篱有个灯号喺度嘅，要背。几粒唔知剑甲咪？建教定咩课书咧？黐线个先生要我哋背嘅， 唔系、啊、以前小学系要读嘅， 系咯、啊、个 T 字系最易记啦、啊，一 T 字就一反转就三，系咯、啊，同埋后期嘅八分开啊，东北啊、东南啊、西南啊，通常东北 嗰、那个三号风球咧吹东北烈风咧，就你准备挂八号噶啦。 嗯， 好少挂西南烈风咧，就个风啊由东北转东南烈风咧，就差唔多走噶啦个风。 嗯， 你留意一下，逢系东北烈风咧，就挂八号风球噶啦。 啊，咁我记住先。我冇呢个研究，原来系。 同埋咧，好过瘾噶。 翻翻嚟。 你发觉咧，嗱，以前就好易知有冇风打嘅啫。总之，菲律宾个风喺吕宋岛起咧。 嗯， 喺东南偏南向西北偏西移动咧，咁一条线就指嚟香港啦。总之菲律宾打完就到香港噶啦。 唔系话啲曱甴走晒出嚟，飞曱甴嗰啲就开始准备。 唔系你先听新闻先，你先听新闻先，就喺菲律宾嗰度咧，已经就形成咗台风，一定系吕宋岛啊，第二个岛唔得噶，因为佢成一条直线指住香港。 系 喺吕宋岛嗰度咧，咁啊形成咗吹完一轮咧就嚟香港啦，一实嚟香港嘅，唔知点解而家走咗去台湾噶。以前菲律宾打完就到香港噶啦， 个地势唔同咗， 唔系海水温度， 海水温度唔同咗， 系啊， 海水温度， 香港个海水温度 形成嗰个热带气旋嗰个位置唔同咗， 佢系个台风系由个低气压形成噶嘛，不断咁旋嘅向啲高压脊啊啲高气压咁，然后靠拢，然后增强噶嘛。咁你海上啲温度唔够，喺个海又最容易越嚟越劲嘅，一登陆咧就死噶啦，一登陆就弱噶啦。 系啊， 香港其实就好难有风吹到正嘅，因为有淡江岛啊、大屿山嗰啲咧，一登陆啊减弱噶嘛。 系咪因为遮晒啦？ 唔系，佢登陆冇 咗 个 哦， 冇海水升上嚟嗰啲热气增强嘅，咁变得行得慢咯。 嗯， 同埋话打风咧，突然间行雷闪电就冇咗噶啦。你发觉你有冇见过打风会行雷闪电嘅？ 冇， 系一佢话一号风球，哎，有风打啦，准备第二朝唔使翻工啊！一行雷闪电，你真系做啲瞓稳阵啲，一定打唔成嘅，系真嘅。 咁而家就啲人搬晒上楼啦，叫做即系呢个公屋啊。居屋 冇木屋啊，因为冇咗木屋啦嘛。 咁我哋僆仔嘅时间啊，系好多木屋区啊嘛。 系啊，几条。 哇，嗰阵时一打风就真系放两日假，同埋啲人去啲街市啊抢餸啦。 系冇雪柜嘛？ 冇啊，冇雪柜，冇嘢啊，同埋冇嘢买嘛。嗰阵时边算有百佳、惠康呢啲咁嘅嘢啫？ 系啦，街市即系我老豆间铺头就好唔得闲嘅，啲人冲入嚟又 咁啊好咯，已经哇一打风多得唔少啊，真系。 系啊，就买罐头嗰啲咯。 系啊， 但系 以前打风真系食罐头 嘅。系啊，你冇嘢食啊。 系啊， 冇嘢嚟噶啦，吹走晒嗰啲，你新界嗰啲吹散啲菜都冇啦， 冇啊，以前 应该话打完风啦，以前有冇话系打完风啲菜特别贵咧？定话一直都系一定系咁噶啦， 一定贵， 唔系我哋先前到而家黐线噶嘛？ 因为一片菜田，你而家啲菜唔系喺广东种噶嘛？ 系 喺新疆啊、辽宁嗰啲地方 温室 种噶嘛？ 以前 喺 香港 系 咯，新界种噶嘛，但系个新界种可能就系个都贵嘅，但系唔好自己癫噶嘛。 唔系因为以前交通冇咁发达，你哋要知道新界就算割啲菜出嚟，都唔系咁快运到市区俾你买嘛。 系啊， 系啊， 种菜好惨啊，倒时倒塌五早就要割定，然后搵啲菜车啊，即系唔系澳门嗰啲车菜。 嗰阵时割唔切噶啲菜，即系我僆仔。我僆仔，我阿公系耕田噶嘛，攞啲菜去隔篱村啊，出去或者华富村啊嗰啲卖噶嘛，担啲菜去，担真系担挑咁担住去噶，割完一打完风就冇晒啦，菜全部冧晒谢晒。 我哋系冇，我哋可能冇咁嘅景象，可能顾住自己玩啊。一打风咧，我哋会着件雨褛。因为咧，我哋嗰个骑楼即系叫做走廊啦，咁就冇嘢遮噶嘛，咁啊一入风嘅时候咧，就会成氹水，我就好开心噶啦。我哋好着住都系好似滑水咁，系咁滑来滑去，线咁样，我就中意咁样玩咯。 但系你唔系啊，最惨个风嚟咧，你啲菜又未得喎。 系啊， 你话咁巧，你啲菜啱啱收成嘅，咁割得切啦，系咪先？不过夏天就好啲嘅，夏天冇咁多菜食嘅，因为夏天太多虫 啊嘛。 太多虫啊！咁你落打咁多，以前唔系咁冇良心噶嘛？啲人真系唔打咁多药噶嘛？你斩俾啲虫蛀烂晒。 以前冇药打， 唔系以前 有， 以前有，以前系大肥嘅。 系啦，而家以前系嗱，嗰啲人系有良心啲嘅，唔会落咁多肥嘅，同埋啲嗰啲药都贵噶嘛，大佬系咪先？夏天其实冇咁多菜食嘅，冬天先有菜心食，夏天系食蕹菜啊。 即係通菜啊，食嗰啲嘅啫嘛，食瓜啊、節瓜、冬瓜咧，冇咁多菜食嘅。 而家就四季菜啦， 佢都唔喺廣東種。 而家就唔喺廣東種嘛，四季菜啦。以前真係香港種田就真係。冬天夏天食瓜，冬天食菜嘅、啊、真系。 以前系跟季节食咯。 系啊，真系季 節。唔系你种咁多菜冇噶，啲虫蛀烂晒， 卖唔得种系啦。 喂，仲有啊，以前见到条菜有虫蛀，你劈嗰度又搣咗块叶，依家有虫蛀嗰棵好嘢， 开心到不得了。肯定即系冇农药咁多， 佢有机，一定系有机，系嘛？即系嗰阵时香港都系睇天嘅。咁其实呢 咦，我又想问一样嘢喎，佢有时话俾我听到天红晒呢，系咪即系代表嚟緊嘅打风呢？又 係啊， 同埋落大雨都系。 落大雨。 落大雨前夕都系。 嗰啲睇天气嗰啲，等阵先讲。阿长哥话屋顶都吹走系啊。 系啊。 嗰阵时系木屋区啊嘛， 佢俾我见过嘅。我跟住我对住咧喺筲箕湾嗰度咧，我对住嗰个山啦、即系而家叫做跑马，唔系赛马会嗰度啊。嗰度以前就系木屋区嚟噶嘛。咁我哋咧就可以望到嘅，望到个成个木屋嘅。咁咧就见到咧就嘣嘣嘣嘣，啲木咧就有好幼，唔知系我哋望到好细啦。我相信喺佢个面积应该好大，飘出嚟嘅。 你筲箕湾， 筲箕湾， 筲箕湾望住嗰度应该圣十字村喎，系咪？ 系咪佢 上山嗰个圣十字村？ 总之系，总之系依家嗰个嘅地方医院嗰度隔篱咯。 我哋住，譬如我哋住村屋啦，我哋围村嗰啲咧，一到打风三号风球咧，咁我哋识睇天噶。即系嗰阵时我哋僆仔冇电视噶嘛，得个收音机啫嘛。 系 一听见咧。老豆啊，神咁早翻嚟噶啦，同埋阿公啊咁样就唔落田噶啦，即刻咧就将嗰啲屋顶嗰啲铁线咧拉成佢噶啦，真系屋顶都吹走嘅，因为我哋住嗰啲系嗰啲叫木屋嚟啫嘛， 木屋嘅 系啊， 面就铺嗰啲瓦坑田， 木屋。个顶就铺瓦咯，系啊， 瓦唔系瓦坑铁啊， 唔系瓦坑铁啊，瓦嚟噶咋， 瓦系一块搭一块嘅，唔系黐死嘅， 咁就烂嗰啲咪， 甩一块就死噶啦。 另外有啲即系搭出嚟嘅系搵木搭出嚟嘅，就系搵啲生铁皮就咁系搭喺上面嘅啫。 开枪啊，搵碌棍撑住佢嗰啲 啊， 唔系好似而家咁啊，嗰个枪咧搵碌棍怼佢出去，咁啊叫开咗枪噶啦。 嗰阵时就一打风就成家人总动员去拉实啲铁线啊。拉实成个天，即系嗰个屋顶嗰啲嗰啲， 即系啲菜苗护得到啊，铺网嚟护住佢啦。 冇啊，菜嗰啲唔理噶啦，冇得理噶啦， 系 啲 死紧， 太大啦，系啊， 同埋嗰啲唔系最紧要睇下边啲窿啊。入到水啊， 水嗰啲就咁个土 要整定佢啊， 嗰啲。真系好话唔好啲痰罐嗰啲僆仔痰罐都出埋噶啦，我嚟装水就。 总之你屋企装到嘢嘅， 系啊， 都要装啊，装完倒咗个油装满嘅咯。 唔系倒出门口啫嘛， 真系咁噶。 系啊，倒出门口嘅啫嘛，一装到咁上位，一定滴水嘅。 咦，唔系啊，你要记住嗰阵啲风咧，一系唔吹嚟，吹亲嚟都 好劲噶。 而家嗰啲而家嗰啲咧，好似最劲嗰个都系200。悟空定咩？210几至230公里嘅风速，你知唔知温度系几多？ 温度系好犀利啊！真嘅， 300几啊，大佬多倍几，成架车吹鬼咗你上岸啊！ 所以头先睇幅相咪 睇下嗰个咪温度咯。 炸车 300几海里嗰个风速系你200几，而家都觉得好劲。你谂下300几。 其实而家嘅我哋话斋嗰个台风同以前好似真系唔同咗，可能真系成个气候环境都变咗。 嗰、个海水温度低咗啦。 唔系以前感觉系大风啲嘅，因为以前冇咁多高楼大厦， 冇屏风楼， 冇屏风楼咧系大风啲。而家你去到譬如你去到铜锣湾。咁样讲啊，九号风球你真系唔觉打风，因为啲全部啲大厦遮住晒， 唔系你住得高就觉咯。 系啊，我哋唔系我哋住海边啊嘛，僆仔睇住啲浪打上嚟几层楼高嘅大， 会打到好似个海度见到龙卷风啊！ 水龙卷就冇，水龙卷系唔会， 水龙卷 系冇风之下先形成 的， 系啦。是冇风先会有水龙卷，有风就形成唔到水龙卷嘅。 系啊， 系啦。 我哋僆仔啊见啦，喺一望出去。即系嗰个南丫岛嘅三支乡咧，嗰个位置咧，成日都有水龙卷。等阵有讲我哋，系、啊，香港其实唔系好，即系好普遍嘅。其实水龙卷香港嚟讲， 其实咧， 但系不过唔系好多人见过。 打风咧，咪食罐头嘅。其实我哋以前食罐头咧就好危险。 你知唔知点解？ 唔知喎、 啊。我阿叔系，我有个阿叔系唔食罐头嘅，因为你知大陆啊，三面红旗、大跃进嗰啲咧，咁、哦、你饿死好多人啊嘛，冇得食啊嘛，饥荒。你谂下嗰个人喺度，佢又翻屋企得几两米啊，要还债、啊。一日四两米嘅啫，四两米即系二两米一碗，即系食两碗饭，但系要劳动、啊。 嗯， 咁佢喺个工厂嗰度做罐头嘅、啊，咁佢又对住佢有得睇冇得食、啊。你估佢点样租质嗰啲罐头？但系你食嘅嗰啲罐头系运落嚟。 系，不过嗰阵时我哋僆仔 屙毒尿落去都有啊。 哦、但你罐头唔系，你罐头其实已经密封式噶嘛。 佢制作嗰阵时嘛。 哦，哎呀， 鬼睇到啊！系嘛？喂，而家佢点样落毒整死佢都冇所谓啦。你谂下嗰个年代，佢有冇食？日日就闻到啲肉香，翻屋企又冇饭食，真系几条菜啊！喂，咁你谂下， 都话过年先食嗰两二两肉啊，大佬。 我有问佢噶，我点你点解你唔食罐头？ 佢惊可能人哋都系咁做。 如果我讲俾你听咧，你就食。 你以后都食唔落。 系啊，嗰个年代啲罐头唔食嘅。系啊，但系你唔食罐头冇嘢食啊嘛。 好，够啦，够啦，第一次。 嗯，好，我哋讲个后翻嚟再讲。